紧紧的爱吧， 最最亲爱的人啊，路途遥远，我们在一起吧。 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，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。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？岁月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脸庞， 趁年轻轻轻的爱吧，最最亲爱的人啊，路途遥远，我们在一起吧。 这一首歌来自老狼和王静的《想把我唱给你听》，欢迎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好音乐九九，每天五点到六点的先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我们今天呀，不说好吃的了，来给所有听众推荐几个赏枫路线。提到秋啊，不用多说，红叶一定是这个季节最热搜榜排名前三的词语之一了。随着寒露的到来，红叶假期即将来临，先上一幅红叶情报，看完红叶再吃一顿美食，小伙伴们可以尽情的享受。因为10月23号就是霜降了，霜叶红于二月花，最美的红叶就在那几天绽放，红叶开始大面积变红，这是赏红的最佳时期。虽说北京最著名的赏红叶地点呢必然是香山了，但秋天香山太拥挤了，红叶看不到，看人挤人倒是真的。所以呀，放过香山吧，这里还有一些地方推荐给你，那里的红叶和美食会让你体味北京惊艳而短暂的秋天。我们来推荐第一个地点呢，就是京城北极乡最早入秋之地，是喇叭沟门原始森林风景区。怀柔的喇叭沟门满族乡位于北京的最北端，素有北极乡之称。由于海拔高，无霜期短，喇叭沟门的秋天来得也早。这里有北京最大的少数民族乡，还有北京最大的国家级森林公园， 7500亩的白桦林，剩下的冰川奇观都是独一无二的。现在去的话呢，白桦的叶子虽然落了，但是是看红叶的最当时，因为景区处于北京与河北的枫林交界，两日游是最好的。在国庆节期间去喇叭沟门原始森林，深蓝的天空下气温已经极低了，身穿抓绒卫衣仍能感受到寒冷哈。国庆节期间已经步入了五彩斑斓层林尽染的绝佳时段，成为本市最早的红叶最佳观赏的地点。第二届的金秋红叶文化节在喇叭沟门原始森林景区日前正式开幕了，舞龙舞狮、二葵摔跤、秧歌等表演轮番上演，还有徒步大会、白桦林寻情侣树、拍摄比赛、剪纸比赛等等等等的哈。预计活动呢将持续到十月底，想来的朋友呢赶紧抓紧计划一下了，还能赶上这一波来看到最美的红叶。还有啊，友情提示，这里算北京最北边的景区了，一定要带足衣服哦，否则晚上会很冷的。到了这里呢，一定要品尝农家菜，比较有特色就是大锅炖菜了，是大娘亲自做的，味道鲜美，营养丰富，大萝卜、蒿子杆、小油菜都是从地里现拔出来的，炖大鹅、红鲟鱼、小鸡炖蘑菇都是家养现杀的，还有香喷喷的烤羊腿、烤串、油炸花椒芽，特别的好吃。这个地点呢就是北京的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，如果有感兴趣的听众呢，可以去喇叭沟门满族乡去看一看最美的红叶。我们来推荐第二个地点，是超越香山的红叶博物馆，叫做坡峰岭。以往去香山啊，看到的都是人头比红叶还多，今天呢就推荐这个新晋的赏秋圣地坡峰岭。它在摄影界呢已经很知名了，摄影人拍红叶，坡峰岭是个首选，距离不远，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就会到了。红叶面积非常的大，人多也不觉得，树不高，可最近的距离去观赏拍摄。最重要的是，坡峰岭的红叶种类非常的多，有元宝枫、黄芦、火炬等七八个品种，除了一片耀眼的红，更有点缀的红橙黄绿，五彩缤纷，特别的好看。坡峰岭位于房山区的周口店镇，虽然红叶与香山一样是以黄芦为主，但比香山的红叶要密集很多，有漫山遍野的感觉，哇，好美哦。如果有喜欢的听众呢，可以去看一看哈，距离很近啊，就在房山的周口店。好啦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在这个秋天的季节，你们都最喜欢去哪儿玩呢？来跟貂蝉推荐一个游玩的地点吧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 Beyond 的《不再犹豫》，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，不要走开。 只有信心，斗志却抑止。谁人定我去滑流？定我心中的宇宙？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。 好音乐959，我所在。 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

你说你现在的改变，看着我依然最爱你的笑脸，这条旧路依然没有改变，以往的每次路过都是晴天，想起我们有过的从前，泪水就一点一点开始蔓延，我转过我的脸，不让你看见，深藏的暗涌已经越来越明显，过完了今天就不要再见面，我害怕明天醒来想你好几遍，我吻过你的脸，你双手藏在我的双肩，感觉有那么甜，我那么依恋，上演我总是可以看见，实行的诺言全部都会实现，我吻过你的脸，虽然你不在我的身边，我还是祝福你过得好一点，断开的感情线我不要做断点，只想在睡前再听见你的蜜语甜言， 来自张敬轩的断点，欢迎回来先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，给所有听众推荐的是除了香山以外几个还不错的赏枫地点哈，我们继续来推荐这个地点呢，素有北京小西藏之称的房山普洼乡。有北京小西藏之称的普洼自然保护区可能没有太多人知道了，这里的平均海拔都在1000米左右，空气呢是绝对的好，群山连绵，到这儿去一定要走北京最美的乡村路108国道，山路18弯，沿线色彩斑斓，路上有许多的观景台，可以看到大面积的梯田，春天呢也是赏杏花的好地方，著名的花台景区还有一片梯田的秋菊，金色的高山松柏，红色的枫叶和艳丽的秋菊覆盖了山脉的轮廓，这里高峻群山环绕，如果盘山来到北京海拔最高的村子花台村的山坡上，海拔将近2000米，秋日登高俯视四周层林尽染，远处色彩丰富的梯田和盘山路犹如千万条曲线，从半山腰直泻山谷，稳步换景，好不惬意，哇，好美好美哦。花台村是最著名的景区了，每到十月30多个品种的各色菊花种满了梯田式的高台，俨然一片五色的菊花海，因普洼海拔较高，秋天来的比室内要早很多了，国庆之后便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，如气候稳定可以持续到11月中旬，哇，现在呢还是最佳的时期，如果有喜欢看菊花看枫叶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了，就是房山的普洼乡。我们来推荐这儿的住宿啊，可以选择住在近旁的木屋度假村普洼梯田酒店里，在人群稀少的早晨或傍晚来到花田里细致品味菊花延绵的幽香，这里海拔1600米左右，为高山平台，慢行于山脊，走走停停，吹着小风，看山间红叶随风摇摆。说呀，这家餐厅呢提供各类的套餐，供不同需求的游客来选择，食材都是有机蔬菜，小鸡炖蘑菇，摊柴鸡蛋，凉拌萝卜丝儿，素炒小白菜，道道都是经典的农家菜。除了现场吃饭，普洼乡四季皆景，尤其以秋季为盛，秋季的普洼乡层林尽染，遍地金黄，成熟的果实漫山皆有，还可以买到新鲜的核桃和柿子。但是啊，友情提醒，108国道盘山路弯多陡坡，开车呢一定要小心了。这个地点就是房山的普洼乡，如果有喜欢看菊花看枫叶的听众呢一定不要错过了，就是房山的普洼乡。我们继续来推荐这个地点呢，就是狼林阴道，如同行走在五彩北疆的百里画廊。虽然很多人都知道百里画廊，但95%以上的人呢都奔向周边众多的收费景点了，其实大陆之外的林荫小道才是赏秋的好去处， 尤其是进入到了延庆地界的林荫道，车少人少，随便什么地方都能停车观景，每个角度看到的风景都不一样。这里秋天的美景结合了山水陆于一体的美，植被覆盖绿广，枫叶居多，另有桦树林等其他的树种，山壁上红叶布满，林中溪水潺潺，还有远方山景做映衬，景色比其他的山丘小道显得大气壮观。公路两旁设有观景台，这时候秋景正盛，站在观景台一览苍郁的林海，隆起的山峰，简直是一幅色彩斑斓的写意画。没有想到离北京这么近的地方也有如同新疆一样的风光，这呢就是延庆的百里画廊。如果有喜欢的听众呢，一定不要错过喽。听到了这一首歌，来自李延亮的《梨花又开放》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你在秋天最喜欢去哪里玩呢？来跟貂蝉推荐一个秋天旅游的好去处吧。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，不要走开。 直到海枯石烂，

将你放在我心中，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，总是为了你心痛。 和林忆莲的《当爱已成往事》，欢迎回来，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神仙的仙，偷摸的偷，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今天啊，在节目当中，貂蝉没有推荐好吃的，来给所有听众推荐的是除了香山以外几个赏红叶还不错的地点。我们继续来推荐这个地点呢，是搭小火车穿彩林赏红叶的双龙峡。双龙峡的美是公认的，不过比起夏日戏水时节的热闹，秋日里的双龙峡更有一番与众不同的韵味。漫山遍野的红叶为湖光山色的双龙峡增添了几分妩媚，火热金黄的树影倒映在清幽的湖水中，既热情又宁静，荡开层层涟漪泛舟的前行，两岸层林尽染的好山景让人大饱眼福了。在靠近岸边处，不妨停下桨来任意漂流，倚在小船上专注于两岸的美景，别有一番感受。当然，双龙峡的招牌小火车也是不容错过的，峭壁断崖迷你版的橘红色的小火车，总是能进入很多徒步无法到达的美景当中。坐听双琴、仙女湾、小九寨沟口等美景自然是不必多说的。秋天来这里最不能错过的还有人气颇旺的滑草和滑沙，穿上特制的滑板，顺着滑道一路飞驰而下，两侧如团团烈火般的红叶林也一路闪过，还有点哪吒脚踩风火轮的意思哈，也算是赏红叶的另类独特方式了。这里呢就是门头沟的双龙峡景区。其实啊，到这种景色特别美的地方，顿时间就能让我们抛开工作当中的烦恼啊，生活当中的不顺啊，去静下心来真正的去赏一赏这种大自然的美丽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来推荐这个地点呢，是悬崖绝壁间的红丘白河峡谷。白河峡谷是一处原始风貌保留相当完整的自然峡谷了，沿途道路险峻，村落相对稀少，是一座富于探险精神的自然探索游。估计当年姜文也是看上了此处的壮观地貌， 才将让子弹飞外景地选在此。没错，这里有一处峡谷，正是让子弹飞吃着火锅唱着歌那一桥段的拍摄地，就连剧中的小火车都还在原处。十月底秋色正浓，绕山间一圈，你会看到近百米高的悬崖如利剑将波涛滚滚的白河劈开，两岸峭壁林立，山泉汇成浩荡的激流。此地最大的特点就是山势陡峭，悬在半山之间的道路两侧都是群山峻岭，登上道路边悬挂的石台，群山峻岭和蜿蜒流淌的白河尽收眼底，景色美不胜收。山丘红叶与这样的壮观地貌结合，更显现出令人惊心动魄的美感。来推荐一下这里的住宿餐饮，白河边有一家独出心裁的露天自助烧烤让子弹飞主题烧烤园，是一家集自助烧烤、住宿、娱乐扩展为一体的休闲度假庄园。创意人将剧中小火车陈列在园中，依山傍水建宅，浅滩生火开灶，游人就在这原始峡谷的流水声中吃烧烤、享美食，热火朝天地享受山野的味道。这个地点呢，就是北京市密云的生态走廊。好啦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同时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秋天去哪儿旅游最美呢？也可以来跟貂蝉推荐一个地点最适合秋天旅游的地方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张信哲，爱如潮水，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，不要走开哦。 问你为何流眼泪，在乎你心里还有谁，且让我给你安慰，不论结局是喜是悲，走过千山万水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、既然爱了 九五九，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房山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浓情重阳节感恩促销就在10月28号，雪佛兰全系底价折上折加返现活动，重阳节九重好礼等你来拿。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，0106137777。

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，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。离愁你有多痛，苦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得太浓。 江南，欢迎回来，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神仙的仙，偷摸的偷，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今天啊，貂蝉在节目当中没有给所有听众来介绍好吃的，而是给所有听众呢推荐了除香山以外看红叶还不错的地方。我们继续来推荐这个地方呢，说是躺在北京最美的红叶谷看秋天，云蒙山国家森林公园。云蒙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密云城区的西部，曾古称云梦山。公园总面积在2208公顷，主峰海拔1413.7米，园内景观资源丰富，森林茂盛，百花漫山，空气清新，清气水田，是一座具有山岳风光特征的北京郊外风景名胜区，素有北方小黄山的美称。而云蒙山临海，更为黄山所不及。这里可供观赏的红叶面积很大，将近23000余亩，主要树种有五角枫、黄芦、火炬等。秋日园内色彩斑斓的枫叶路，绚丽多彩的宿根花卉园，远近闻名的京西神泉、九寨风韵的方泽溪、鬼斧神工的徽派建筑名胜楼，行至鬼谷子山寨，寨子里还有一棵370年左右树龄的榆树，名曰娘娘树，曾是古时热恋中男女定情的地方。树高10余米，树冠延伸却有20余米，微风起处，阳光通过枝叶中的缝隙淋洒地面，所谓叶密千层绿，日照万点金是也。云蒙山森林公园现有高中低档的宿床位250张，有不同档次的餐饮条件，餐厅一次就餐200多人，有卡拉 OK 歌舞厅和其他各种娱乐设施，有会议休闲的接待条件。公园新设飞将、狩猎等旅游项目，可适宜不同类别的客人的不同需求。这个地方就是在北京密云县的云蒙山国家森林公园，喜欢看枫叶的朋友呢一定不能错过啊。我们再来推荐最后一个地方，这个呢是住进树屋看红叶，就是云峰山。 云峰山有千年古刹超圣庵，庙宇与森林呼应和谐，可以听古寺晨钟暮鼓，看黄芦枫叶红遍山野，随风飘荡，还可以在花田里大树下聆听悦耳的风铃声，坐在露台沐浴着清风。秋天的脚手逐渐在树叶上染上不同的颜色，树种不同颜色也各不相同，淡黄的是桑叶，鲜黄的是银杏，杨树黄叶中常带有没有完全黄透的绿色，而五角枫则是在深秋时慢慢的变成朱红色，与鲜红的椿树又有不同。陆续变色的秋叶如春花豆艳一般，把秋天的云峰山描画得更加的五彩斑斓。云峰山树屋旁边深绿的树叶渐渐变黄，树屋建在高高的大树周围。一到秋天，观景台前触手可及的松果便散发着悠悠的松香，一伸手就能摘到树叶和各种果实，最常见的就是橡子，如果再晚一点运气好的话，还可以捡到一些毛栗子。地址呢，就是在北京市密云县不老屯镇燕落村北云峰山。如果喜欢看枫叶、看风景的朋友呢，也一定不要错过了。好啦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客栈也该关门了。节目的最后，来听到这一首歌，来自熊天平和许茹芸演唱的《你的眼睛》。同时呢，也请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在秋天你最喜欢去哪里玩呢？好啦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，拜拜。 我情愿闭上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